冰封袭来，树叶摇曳的流光里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。时针游移，记忆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。在夏天，我穿过大街小巷，车水马龙。在夏天，我听见人声鼎沸，万物欢腾。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新资讯，音乐好心情，音乐经典动听，资讯新鲜实用。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，越来越动听。 周六的早晨依然跟你说一句早安。进入到7点的时段，锁定收听的是品味1033，越来越动听。我是海妮，在这里陪伴你听动听的歌。周六的时光可以是非常安逸的，可以好好的放松休息一下。当然，如果还是要工作的话，辛苦了，注意劳逸结合。好了，在这里让好音乐掠过你的耳畔，也是一种放松和休息。接下来，优客李林、张清芳一首《出嫁》。 红红的烛火在暗处，我的心也着得发烫。红红的双喜一眼中，脸上却挂着泪。是

五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，vivo X 九 Plus 手机每天送，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期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，还在等什么？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！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，我爱的人 当你知道了许多真实虚假的东西，就没有那么多酸情了，你越来越沉默，越来越不想说。这是在微博上看到的一种说法。我们随着年龄的成长，认识到了更多现实的东西，很多梦幻的东西会被打破，慢慢的我们变得越来越坚强，没有那么矫情，也开始喜欢沉默了。当然沉默也是相对的，不会对每一个人都那么沉默。如果有一个人在你身边的时候，你可以很轻松的想说什么说什么，想表达什么表达什么，不会觉得对方有任何虚假的东西，你们之间是坦诚的，这样的感情在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是非常值得珍惜的。所以呀，还是多看一些美好吧，身边的美好，继续在这儿听美好的歌。 在乡间的小路上，无归的候鸟是我同伴，满天飞朵夕阳在胸膛，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，荷花锄头在肩上，牧童的歌声在荡漾，哦哦哦，他们唱，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，笑意写在脸上，恨意却像句下场，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，落寞长长都随晚风飘散，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，荷花锄头在肩上，牧童的歌声在荡漾，只管的音乐在吹响， 有爱的视频，就是在美国加州的一个动物保护协会，他们收容了一只被抛弃的混种吉娃娃狗狗，经过检查呢，这是一只刚生过宝宝不久的狗妈妈，她失去了孩子又被抛弃，情绪特别不稳定，就这样一直缩在收容室的角落里躲着。于是呢，协会的工作人员们非常有爱的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经过大量的调查，找到了丢掉这只狗狗的主人，并且尽最大的努力得到了这只狗生的狗宝宝们。

看美景，吃美食，享受碧海蓝天。购房报销往返费用，惠州看房报名电话：廊坊0316715530，715530。详情搜索宜居惠州，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，惠是实惠的惠。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像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，我们有爱的 杨坤的一首 Oh Carol。 快要高考了，不得不提示一下，保持健康的身体状态是很重要的，一定要避免生病，因为夏季的天气变化还是比较大的，那要注意随着气温的变化增减衣物，室内的空调温度就不要太低了，还有就是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，再有就是吃东西的时候看好生产日期、保质期，一定要保证食品卫生安全，尽量的不要吃剩菜剩饭了。

散。 音乐和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，踩着油门车速120，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。白天追着蓝天白云，夜晚枕着漫天繁星，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，让自己尽情释放。 那个夏天， 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和意外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爱的人。 有一个人在网络上问了这样一个问题，有哪些一个人玩的推理性很强的游戏，一个人玩的哈，回答居然是，我刚才想干什么来着？是这样吧，反正我是这样，经常忘了我刚才想干什么来着，然后就开始推理，我是现在做什么，然后去干什么，然后我想什么来着，记性不好，伤不起啊。想想看，适合你一个人玩的什么样的游戏比较有趣呢？好了，在这里你可以一个人听歌，也可以当作我在跟你一起听歌。好音乐让你放松，不要走开。 红灯停灯，留下烟酒味，寻怀心中的花蕊，采花风，采蜜一去不回。正不知前，你虚情假意，我也跳舞纷飞，雪也阴乱乱飞。走路风尘，脚步太沉重，何妨干了他一杯。看破的真情不怕你虚伪，谁也不爱谁，早已抹干心中最后一滴泪，有花没有花蕊，尝到尽头的裂去，换个人去寻觅。若是你无情无义，我也不在意。在什么时最高兴，何必再相信。去怪谁，请你不要再回到我身边，不爱这滋味。我想爱谁，明天我就去爱谁，有花没有花蕊。太沉重，何妨干了他一杯，看破的真情不怕你虚伪，谁也不

美在人听，美在生活， 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你有洒洒。 晨光挪着细碎的步子，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，一些斑驳的记忆似已醒来，心情似婉转歌声，品味一零三三，越来越动听，陪您在路上。 刚刚看到这样一句话，说的是后来再遇到心动的人，我都会想算了，当朋友就很好了，真的很好了。你会有这样的时候吗？之前遇到心动的人会考虑在一起，会谈一场恋爱，但是受过伤，本来很喜欢的人到最后变得一拍而散，结果再遇到心动的人的时候就会想，如果能一直做朋友就好了，这样多快乐呀，何必那么麻烦，谈一场恋爱又不一定有结果呢？可是你也知道，说不定这个人就是那个对的人了，错过了可就又错过了，喜欢还是要表达出来的，勇敢地迈出那一步，也许结果会不一样。当然了，可能有的人就是适合做朋友吧，不同的人适合不同的角色，就像不同的歌适合在不同的时候听。在这样安静的时间里，继续来听好听的歌。 Thank you.

出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是世上后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，品味音零散散无语的微调。有时候糊里糊涂陷入了迷途，有个家站在不远处，走不动就进去住一住，歇一歇放下包袱，等到能量充足再上路。谢谢你像一滴泉水在沙漠吻我的嘴，天怪你不愿的 廖俊佳，读给你听这样的一段话：生活中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，有些谈不上是好是坏，要是运气不佳，遇到让人无语的人时，走开，今后少接触就好。自己做自己，因为始终相信美好和善良才是最能在这世上扎根的事物。

分谁最有了火度，我和你等待一起长出白发，还会有那一天吗？可以让我变得更加的平静吗？平静地想起你在我视线中的